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漂泊在外，为生活打拼。他失过业，感情生活也不顺利。在他最落寞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他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这个人是谁呢？欢迎。 我知道火车取消是因为天气，我就是想知道下一趟什么时候能发车。你们和气象局没有沟通吗？好歹能预测下大概时间吧。我跟你说，我耐心不了。 来，拿毛巾擦擦吧，身上都快湿透了。 谢谢啊。 这么大的雨，估计有一批车次要取消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不过我想这雨可能下不了太长时间吧，再等等吧。 我就怕我妈她等不了啊。 你妈妈她 昨天我哥来电话说我妈脑梗了 啊， 大夫说有危险，这种天气啊飞机早就停飞了，没想到铁路我这么大个人了，大半辈子都没让他省过心，现在连回去看看他，老天爷都要和我对着干。 哎，你别着急啊，根据我的经验，很快就能恢复发车了。哎，来来来，先喝口水，定定神。 哎，谢谢啊。哎呀，我就是觉得我特没用，我是我们家最小的，17岁啊。就去大城市读书了。当时啊，我妈和我们村的人都觉得我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命最好的。当时看起来是不错啊，毕竟那时候啊，毕业还包分配呢。我一毕业就被分到了一家国营工厂，捧上了大家眼中的铁饭碗，还娶了老婆生了娃。可是，哎。 后来出什么问题了吗？ 后来体制改革，我们那个厂子倒了，我一下子就成了无业游民。你是不知道啊，在我们那个五线小城市，干什么都得托关系，甚至想应聘个清洁工都得找人送礼说情。像我这种背景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要我呀？那时候啊，我老婆对我也没什么好脸色，下班回来吃完饭就去打麻将。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家里存款快花光了，你那边能不能拿着点钱来做生活费啊？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人养家那是天经地义，怎么现在打起我的主意来了？ 现在家里不是困难吗？我上班有工资收入的时候 跟你提过钱的事儿吗？ 我自己的工资还不够自己花呢，我没钱，你别惦记了。 那明天就没钱买菜了，怎么办呢？家里煤气也要换了呀。 我管你呢，一个大男人找老婆说这些，你丢不丢人呢？你别管我，我明天啊在外头吃，你只管你自己，这样总可以了吧？我去打牌了。 他怎么这样啊？ 哎，其实他本来也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他太虚荣了，城里的诱惑又太多，他就只是个公司的普通职工，收入也不高，但他就是喜欢那些漂亮衣服，喜欢模仿杂志里那些模特的那些时髦打扮，还喜欢跟那群闲极无聊的富婆去打麻将，所以慢慢的他就越来越崇拜有钱的男人。可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他，特别是我没了工作以后，我感觉他应该是越来越恨我了吧，觉得我就是个窝囊废。那时候啊，也就我爸妈不嫌弃我，特别是我妈，她知道了我的事儿之后跟我爸说。 哎呦，这下子他们可怎么活呀？这城里人开门啊，样样都要钱，柴米油盐，这连水都要花钱，这一下子没了工作可怎么办呢？ 是啊，所以从那以后，每个周末我妈都会拉着我爸来城里看我们，我爸挑着米袋子，我妈手上提着篮子，篮子总是塞得满满的，全是他们自己种的青菜啊、辣椒、菜瓜什么的，每次来啊都摆满一厨房。 哎，那菜我都给你放在这儿了啊，不够再说，家里有的是。 爸妈，我 儿啊，这个年头找不到工作的又不是你一个人，你别想不开啊，好歹还有我们老两口在呢。 我知道， 这家里的米呀、菜呀、油啊都不要在外面买了啊，咱家都有，困难时期能省一点是一点。 嗯， 爸爸。 哎呦，小宝贝儿来啦。哎呦，快来，我的乖孙女儿啊，哎，你快来看看啊，看看咱们家自产的菜啊，肯定比街上卖的好吃。快来快来来，告诉爸爸，有爷爷奶奶在，天塌不下来，啥都不用担心。 爸爸，天塌不下来。 对喽。哎，再告诉爸爸，咱们都要好好的。 爸爸，咱们都要好好的。 嗯，咱们都要好好的。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吃完饭再走吧。 哎呀哎呀，不了不了，不吃了。那家里的鸡呀和猪啊，还得回去喂呢啊。 那我送你们。 哎，老婆子，您腿脚快点啊啊！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儿啊，这点钱你收着。 哎，这怎么行啊？ 哎呀，让你收着你就收着。我们来得太匆忙了，也没买点水果给孙女吃。你拿着这点钱呀，给孙女买点吃的啊。 哎，不行不行，我有钱。 你听话，快点拿着，别让你爸看见了啊，不然他嘴碎，回去啊又要跟你嫂子说我偏心了。你跟娘客气什么呀啊，我知道你现在有难处，我就希望你好好的，人好好的呀比什么都好啊。 你妈妈真是心疼你啊。 所以那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绝不能再让他老人家为我操心了，必须得找到一份能养活全家人的工作。 后来找到了吗？ 找到了，我去卖菜了。 卖菜？怎么会想到干这个呀？ 也是一次偶然，那天晚上我出门散心，路过一个蔬菜批发市场，那时候已经凌晨了，不过市场里啊就还很热闹，菜农们把自家的菜运到这儿交易，用批发价卖给各个市场的小商贩。 我看了一下价格，发现有的菜啊和市场上的零售价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突然觉得这是个挣钱的法子。 不过这样也太辛苦了吧。 再辛苦也得干呢。我当时啊真是无路可走了。最开始的几天啊，我批的菜分别拉到好几个菜市场去卖，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卖菜的地方。每天啊，我就夹在一群大爷大妈大姐里边卖自己的菜，我还学会了用那种最古老的秤，还能厚着脸皮和人讨价还价呢。有时候你们送了一些家庭主妇一两根葱讨好他们。对于那些来买菜的大大咧咧的大老爷们，我从来不缺斤短两的，所以我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很快啊，家里的生活费问题就解决了。有一天菜卖得特别快，我就回了趟老家看爸妈，反正也不是很远。我妈一看到我就问： 哎呦，你这怎么瘦成这样了啊？生病了？ 哎，没有没有，就是有点睡眠不足。 哎呀，你看看你做什么工作呀这么忙？ 我卖菜呢，早上起得早，通常是一两点钟就要起来进货，然后在菜市场去把它们卖完。 啊， 儿子，我没本事给你们长脸，只能去卖菜了。 卖菜的怎么了？咱不偷不抢，凭劳动吃饭，这个不丢人。哎，那你现在卖菜，那他有时候上夜班要加班，那小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照看啊？ 所以我这不回来请您老人家了吗？家里要是不忙，您去我那儿住吧，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这家里啊，按说离不开人，但是这孩子不能没有人管啊。我来吧，我来。 我妈当天就跟我来到了城里。凌晨一点半我起床的时候，我妈竟然也跟着起床了。妈，您起来干嘛呀？ 我和你一起去进货。 哎呀，不用您去，您在家看好孩子就行了。 今天孩子他妈在家，反正我也睡醒了，我就和你一起去吧，啊，帮你看看货。 哎呀，不行，这是体力活。 哎呀，没事的，我每天在老家都干很多活，不能在你这儿歇坏了，啊，走吧，走。 后来啊，我拗不过他，就只好让他一起出来了。我家离批发市场大概有四里路，我推着自行车，我妈跟着我。上一次我跟他一起在夜里走，应该还是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吧。那时候啊，去我舅家吃喜酒。如今20年过去了，母亲也70多了，还在半夜里陪我一起走呢，就是为了糊口那点小生意。 老人家不容易啊，那天没累着他吧？ 还说呢，那天夜里的菜品很好，有我妈帮忙，我就多进了俩菜。可是刚把货捆在自行车的货架上，车胎竟然爆了。哎呦，我那辆自行车实在是太老了，结果刚捆好的菜撒了一地。 咱叫一个黄包车吧，让他们把菜送到菜市场。 叫一个车至少10块钱，你这一天能挣多少啊？这样，你卸下一个菜，我来扛着，剩下的呀你放在车上慢慢推着走。 哎呀，这哪行啊。这样，哎，您待这儿等我，我运2次就行。 哎呀，真不用，你看啊，我这不扛得好好的呀。啊，走了。 我妈说完就没再理我，开始一个人朝前走，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在后面慢慢跟着。穿过一座桥之后，是一个很陡的上坡，拉菜的自行车必须慢慢推上去。我妈就把菜包扔在坡顶，跑下来帮我推车子。推过那个坡之后，我俩都累得满头大汗，坐在路边休息。妈，你好多年没这么辛苦了吧？ 要说这半夜里干活啊，还是在人民公社搞大集体那阵子呢。那时啊，我是妇女队长， 带着一班铁娘子在月光下抢季节插秧，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要是真的没有我，您老是不是能过得更好些，这省掉多少烦心事儿。 有些事儿啊都是命里注定的。我养了四个儿子，当年最苦的时候有人想抱养一个，那我都没答应。想想哪个儿子都是心头肉啊，舍不得送给别人。 都说养儿防老，谁知道您老了还要来帮儿子，倒是儿子没用，拖累了你。 哼，谁说你没有用了啊？你现在不就是蛮好的吗？啊，虽然是小生意，也是做生意嘛。 我妈呀，是那种典型的乡下人，淳朴、热情，加上天生的快人快语，还乐于助人，所以她的菜市场很快就跟周边的菜贩子打成了一片。那段时间，她经常送完孩子去幼儿园之后，就来菜场帮我照看生意。遇见周围的人们，他总是笑着先开口打招呼，没事的时候还会帮着别的菜贩子们摘菜，跟他们拉了家常。 你妈妈这么招人喜欢，你的生意一定更好了吧？ 是啊，不过俗话说树大招风啊。 怎么了？有人算计你了？ 当时跟我挨着那两个菜贩子觉得我抢了他们生意，就开始想阴招来害我，想把我赶走。所以在一天夜里啊，他们把我摊位上存放的货物和器具全都扔进了菜市场的垃圾场。 啊， 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垃圾场就是个流浪汉的露天厕所，要多脏有多脏。我妈看到我被这么欺负，那次真的发怒了。估计谁都没想到啊，这么一个温和的老太太竟然会变得这么恐怖。她拿出了当年做妇女队长的大嗓门，在菜市场破口大骂，一骂就是一上午。 各位老少生意人，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们都算什么东西？哼，有本事摆开当面对着干，使这样的阴招来害人，让你们祖宗八代都丢尽了脸，躺在棺材里的人都招骂。我儿子做生意一向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啊，你们凭什么来作践他？老娘也不是好欺负的，你不让老娘好好过，老娘也不会让你们好受。我现在就天天对着你们骂，看你们能不能安安心心的做生意。 那一上午啊，他骂的是声嘶力竭，眼眶都红了。那天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卖菜的小生意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儿子全家生活的希望。他不会让那些小人毁了他儿子的生计。即使年纪再大，在他眼里，我都是个需要被保护的孩子。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不会让人欺负我，因为他是我妈呀。那天啊，我旁边那个摊位上的人提前收了生意，而且之后三天都没敢现身。嘿，现在想想，他们是真的被我妈骂怕了，骂羞了吧。我妈后来回家跟我说， 哼，我就是要骂怕他们，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谁干的，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欺负你。咱们人活一世，理亏的事情咱们不做，但是有理的事情我们谁也不怕。 虽然你说你妈妈是个典型的乡下人，但是我觉得她真不是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她活得真通透。 没错，通透。哎，我喜欢你用这个词形容她。其实啊，她就真是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她九岁那年是坐着我外公的黄牛来我们村的，直接被送到了一个陌生人家做童养媳。因为我外公实在是养不起她了，到家第一天， 我妈她就在厨房帮工，就是在这个厨房啊认识了我爸，我爸也是那儿的童工。 哎，等等，童养媳不都是给大户人家的少爷准备的吗？难道说你妈妈不是你爸爸的童养媳？ 这就说来话长了，我爸其实是那户人家的亲侄子，我爸九岁那年爷爷奶奶就去世了，他就被送到了大伯家，其实他大伯啊也不想收留他，最后也是没办法才把他收下的。当时我爸想念书，他大伯当然不肯了，反倒是给了他几头牛让他出去放，还骂他天天做白日梦。所以说白了，我爸在那个家也不过就是个下等人。到了我妈16岁那年，终于解放了，她也就恢复了自由身。不过她没回老家，毕竟她也熟悉了我们那边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对我爸一直有好感。那年我爸18岁，长得也算英俊吧，虽然没读过书，性格也比较内向，但本质上还是个好青年。后来他报名参军去抗美援朝了，是我妈把他送到出发的路口的。他们约好了，等打完仗，俩人就正式成亲。 这一夜，这位客人在继续向我讲述着他妈妈的故事。艰难岁月，他是如何养大5个儿女的？结束了卖菜的工作后，这位客人又将前往哪里打拼呢？当他在大城市遇到重重挫折，他年迈的母亲又给了他怎样的支持？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继续听完这个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世界上那个最疼爱你的人一直都在。原作七燕，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图特哈蒙、马成、小曾、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汪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